他说正午有星光，越听越流行，在全新的一年第一个工作日来陪伴各位哈。虽然今天已经不是新年的第一天了，就到1月4号，但是呢所有人的心情可能在今天才算是正式的开启，因为今天我们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可能工位上啊敲下第一个键盘，敲下第一个字母，才会真正迈出第一个脚步来去实现自己全新一年的计划跟愿望，一点一点实现。不要着急，在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正午12点，越听越流行。如果是新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也可以叫我 DT。 对，我会在从现在开始2022年每一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各位，我们来一起听到整个城市的节奏，希望能够在所有的音乐当中能有一首歌曲来符合你的心跳哈。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全新开启的这些小小的点状呢，会跟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同的节奏跟旋律。好比说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了一些电影当中的桥段的声音，一些电影的配乐，未来也会当有一些新的影片上映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些电影当中新鲜的资讯，有没有什么可听的可看的点，叫我们的光影新看点哈。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回忆一下过去的一些好的电影，包括当中的音乐。那同时呢，世界各地这些最新鲜最流行的声音，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各位来呈现。今天我们同样还有一个要带各位去到的远方当中的一段声音，会是哪儿，又会是什么样的声线，我们同样在今天稍后的节目里面跟各位来分享哈。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一座城市，在北京当中，我们也会未来跟各位共同寻找所有充满音乐的角落。当然如果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突然看到了某一场演出，或者在某一个地点听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旋律特别的打动你，我们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分享。当然现在我知道了所有人的这一个等级都已经归零了，你让我慢慢来给各位加精好不好，一点一点我们把自己的级数升上来。当然除了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大家也可以到这个 DT 的个人微博呀，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客户端来一起互动，对，可能分享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一些，我也会提前做一个收集。好比说微博啊，各位可以搜索974王维 DT， 当然维是口字旁唯一的维，974王维 DT， 然后在某短视频平台，对，在上面是974DP， 然后在里面已经其实有一些自己平时特别喜欢听的音乐的分享了，然后各位在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可能属于你心仪的节奏，好不好？来，这边我们继续迎着全新一天正午最炙热的阳光，跟各位来分享音乐，分享快乐。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曹格，叫做《阳光》，越听越流行，全新的一年第一个工作日陪伴各位。 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你指着闭双眼，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一切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一切啊，这样的生活多美。阳光。 简单。啊撒撒羊嘿，啊撒撒羊撒羊嘿，阿布拉多晒着太阳。啊撒撒羊嘿，啊撒撒羊撒羊嘿，快乐其实很简单。Come on， 啊撒撒羊嘿，啊撒撒羊撒羊嘿，三五好友啤酒还。是很简单，我们在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整个世界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我们都生在天堂，牵手我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 新的一年快乐可以很简单，幸福我们一起来唱哈。每一个人可能在追寻光线、追寻快乐的方式都会不太相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享受音乐的方式。我们之前听说过很多的歌手都是一把吉他闯天下，我们知道有著名的黄老板 Asheron， 对，他会用这个名号一直牢牢地印在他的身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见过像是这个叫张震乐队那首破吉他，其实里面提到的也是给我一把吉他一把琴，我就可以带着音乐闯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声音，这是大提琴的声音了，然后旋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的太阳》。在中午十二点来迎接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的太阳，送上这样的一首音乐。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曲把各位带到另外一个想象的空间当中。我先描述一下吧，这一位演奏者叫做 Hauser， 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然后有过在世界知名的这些舞台上的演出经验。在从舞台上下来走到生活当中，他愿意带着自己的大提琴走到世界各地，一把提琴闯天下的感觉。而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奏响的瞬间，你可以看到的是在威尼斯水城之上，碧波荡漾，飘着这么一只小舟，上面是红色丝绒包裹的一座类似于沙发似的感觉，非常慵懒地躺在上面支好大提琴，后面穿着类似于海魂衫似的水手在那慢慢地摇桨，就着湛蓝的天空洒下的阳光拉响这样一曲歌颂我的太阳。其实它整个的音效你听起来会少了一些以往该有的低沉，整个的声音色彩会进行一个全新的渲染，然后整个它演奏的视频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来看到。我的太阳其实它有很多的这种演出的地点，威尼斯是其中一个了，当然它还在其他的小河包括游艇上都进行过演绎。所以在最开始我们可能听到那一段声音是大提琴，在后面可能也会有朋友的出镜，会有一些更加清亮的声音来一起歌颂太阳哈。好，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带各位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去到的是在威尼斯水城，感受的是正午的一片阳光为各位带来的情感跟情绪。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寻找一年四季全新的开启陪伴的大家的声音，来自有长靖最近的新歌叫做《人间四季》。 在水里写了一封信，想寄给你，用波纹或是用涟漪，身居海底不能迁徙，原谅我已好奇又忘路，像柔软地透明的靠近，像日光，像春心，在这微 迹，最黄昏最黎明同一点记忆。哦哦哦，只要你。你看蓝绿色的经验，轻易喘息，叫人类早已走神。每个自在游移，偏会让你窒息，不能呼吸，不能呼吸。我很想看着你将忧郁散去，像雾气在城市不留下痕迹。哦哦哦哦，别怀疑，拼命也还是抓不住四季，是悲剧是抒情，转身像两极。哦哦哦，逐风去漂流， 像爱像这样都是 人间 人间四季。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点点滴滴的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快乐的瞬间，会觉得阳光在滋润着每一刻。当然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人生当中的低谷，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所有的裂缝当中能有阳光，能有音乐来陪伴各位。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有长进的音乐，我觉得现在的气质然后包括整个的制作有所提升，原因可能是在于背后的那一个组合火星电台。刚才人间四季在后面的整个的编曲就是火星电台，由他们来出手，基本上这些歌曲无论什么样的气质都会带着一点自己独特的属性跟标签，会一种蛮独立的风格跟色彩，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可能只有说一个歌手他之前跟过往的音乐产生一些对比的时候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想想十年的陈奕迅突然进入到迷闪那张专辑 Rise and Shine 当中，当然是有火星电台同样也有林俊杰的一些加盟跟参与的时候，你会第一瞬间在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有一丝犹豫，这到底是谁。而这一次的制作就在同一年，我们也是看到火星电台出现在金曲奖的提名上，而那也是DT第一次跟他们面对面的结缘哈。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张专辑 Rise and Shine， 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陈奕迅，娱乐天空来自于火星电台出手。 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 突如其来的崇拜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爱，真爱自动消失在人海里。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哦，生活多艰难，再见了我的冲动和浪漫。 送给所有正在听这首歌的朋友，就算生活再艰难，就算我没有太多的痛苦跟告别哈，希望阳光依旧灿烂，随时随刻的照耀在你的生活当中。全新开启的是新的一年，是2022年，我们放下一切对于过去的眷顾，我们向前看好不好。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火星电台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最近在听去年年底启动的一个计划，还是蛮有趣的，叫做滚石撞乐队。我不知道多少人真正现在在云音乐平台上已经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企划，然后第一期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滚石撞乐队就是滚石唱片，然后他们会挑选里面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大家熟悉的作品，然后再邀请不同的乐队跟组合来进行新的演绎。每个乐队都会有自己全新的生发，你会听到每个乐队更加独特的气质在其中。像我刚才提到说，一方面是你感受 一组制作人或者创作人他的风格具体的点位在哪儿的时候，穴位在哪儿的时候，一方面是看他给一个歌手带来的声线上包括音乐风格上的转变有多大，拿一个歌手他前后作品对比。另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当他们自己去进行一首经典老歌演绎的时候，看看他们自己的生发跟发挥也会很有趣。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在这一次的滚石撞乐队40团拼经典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之一哈，来自于火星电台演绎的杨乃文的《明天》，一起看向明天好不好？来，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多，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将化作灰烬，时间太匆匆，你我都来不及把握。再见明天，明天只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知道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沉睡之前，谎言暂时成虚无，失落。挽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深情炙热

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虐太温柔，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你们最爱的小眼睛，一首不将就哈，开启今天的越听越流行的第二个时间段，12:35，中午的阳光稍微出现了一点点的小偏斜哈，但是陪伴各位的依旧是我们对于2022年，全新的一次憧憬。就算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哈，只要爱人不发现，哎。好吧，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各位就算是在生活跟工作当中，我们全新的开启好像又是很多的麻烦来了。对，我们也希望能够像郭京飞在对手里面说的，就像一串糖葫芦，我们要一颗一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吃掉哈。2022年在昨天晚上迎来了第一次流星，有多少人看到？举个手， 你所看的那一个植物园，它的观看点是在哪儿？我看到的好像是在北京的延庆的那一边，一颗一颗又一颗象限仪的流星，有没有撞进你的口袋？ 把一幅铁马星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虚进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爱，满天星光不如看他发呆，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乖，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长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把一幅铁马星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虚进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爱，满天星光不如看他发呆，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乖，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真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 Yeah yeah woah woah Yeah yeah woah woah坠落装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乖，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装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真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 流星撞进我口袋，来自于满舒克的一首歌哈。昨天在看流星的时候，很多时候它更像是一场慢直播，我们看到的就是星空当中一颗一颗星星不停地在闪烁。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夜晚看到这些星空闪烁的时候，每一束光可能每一束打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光线都是历经了多少年，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才照耀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部光线在宇宙当中穿梭的漫长的时间简史的感觉。生活当中把节奏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好像人跟自然的这种比起来的渺小，自己感觉像是一只羽毛一样哈。最近这个在看到了一些新的类似于这个电子产品的消息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说曾经也是陪伴我们在可能是阳光之下，可能是在灯光之下，去慢慢的消磨时光的那一个电子书的品牌 K 开头的，对，然后好像最近要撤离中国市场了，因为在网站上只有一款产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样的一个质感的墨水屏还抱有着自己的喜爱。可以先祭奠一下，当然这不是官方的消息，这是所有人的一个推测哈，不知道以后售后服务会怎样哈。Anyway， 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给你在时间的漫长的大海当中去游荡，去不断的遐想的感觉，来自于房东的猫跟晨曦光郎共同的合作， 这首歌真的还是蛮长的，这么长的歌就会给人一种在游荡在光海当中的这一种徜徉感哈。时间简史，时间简史这首歌很长，就让我们真正总结起来，时间沿着这条时间线往前往后看，其实都是甚至已经记不清每一个时间点的漫长的时刻。当然未来还等着我们呢，会有更长的一条时间线慢慢的去书写哈。2022年全新的开启，在第一个工作日陪伴各位的是一档全新的节目，叫做越听越流行，我叫王伟，也叫 DT， 所以就以后我可能会说我是 DT 的时候不要觉得怪怪的哈。当然更多的平台除了在音乐当中我们来一起分享所有的故事跟感觉之外呢，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974王维 DT， 口字旁唯一的维，然后在里面我们分享更多的生活嘛，也许未来开一开直播什么的，对。然后还有就是短视频平台，然后在上面搜索974 DT 就 OK 了，就其实有之前关注到的一些音乐的动向，然后自己也会分享一些音乐方面的内容，未来会有一些小小的专访啊采访之类的，我们也会把它剪辑成段然后上传吧。在上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在直播时间段之外的小小的互动平台，你所有的喜欢你看到的音乐，比如说是短视频的呈现，然后都可以在上面直接私信转发，好不好？来这边很长的一段时间简史，我们今天先不数了，时间有限，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世界另外一端，在本周五昨天晚上突然公布的消息，会上线一张新的专辑，这一位即将带来新专辑的歌手有一个外号叫做盆栽精，也可以叫草坪精，也可以叫拖把精啊 whatever。 The Weeknd 官宣新的专辑本周五上线，全部一次放出，不带任何的宣传，当然也放了这么一段小小的官宣音频视频了。新的专辑叫做 John FM。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103.5 Dawn FM. You've been in the dark for way too long. It's time to walk into the light and accept your fate with open arms. Ooh.新的音乐的大概风格试听，可能只有后面我们听到的这样的非常非常小的一段的声音，然后在里面呈现的是我更怀念的 The Weeknd， 他能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慢摇的风格，就很适合感觉是暗夜收听的一首歌曲哈。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 The Weeknd 这一次专辑的放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你感觉好像他有太过沉溺到自己的情感世界跟生活。过去两张专辑，其实专辑加 EP 了，他讲说都是自己受过情伤之后就那一个颓废的样子，我们希望他重新站起来哈。当然了，从这样一次我们刚才听到的预告片的声音里面听不出更多的信息，但画面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会有比如说 Jim Carrey 金凯瑞这样一位知名的喜剧演员可能会加盟到音乐里面，并不是演唱哦，可能是会出演到一些MV 啊的桥段片段里面，还会有 Quincy Jones， 还会有 Lil Wayne 这一些知名的这个 urban 音乐门类的歌手出现，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好不好。听到了一首歌，同样也是带着耀眼的光芒、耀眼的光线，当然更多讲述的类似于汽车大灯的感觉。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这张专辑总会给人一种他好像鼻青脸肿的样子，因为他一直到各处演出的时候其实都会用这样的一个造型来呈现，从 MV 他拍的跟类似于电影一样，类似每部 MV 好像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的小短片，然后包括在超级碗中场秀，我还记得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正午有星光也分享过他的演出片段同样的造型，而现在这一次好像已经所有的全部商誉拆去绷带除去贴纸，全新的 The Weeknd 即将在周五跟各位来见面，我们到时候也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嘛。而且他这一次主打的也是类似于广播电波频率的感觉，叫日出调频嘛 ，Dawn FM， 我们来期待一下哈。还是不太适应这样的一个小时的节奏，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然后还没有跟各位来聊痛快哈，分享痛快。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哎，新的一年新的节目会有很多新的小设计，是的，就是我们总会找到一些新鲜的内容跟声音跟时刻跟角落，跟各位在越听越流行这样的一个小时非常紧凑的时间里面带来分享。我们也希望未来会加入更多我们走出去的内容，然后也会有大家在分享生活当中你与所有的这些美好瞬间跟音乐相遇的时间段时间点，那一瞬间记录下来的声音或者是照片或者是视频，我在努力加精了好不好，很快就能发了 OK。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收听，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又过去了，越听越流行2022年全新的开启，第一个工作日打完收工好吗，我是王维，也叫我 DT OK 的，对，然后我就叫自己 DT 了，先这样吧，最初先结识，先多说几遍，这样别人才记得住嘛。好了，希望接下来的一个下午各位不用故作完美，可以非常顺心顺意的来完成第一天的工作，顺利的进入到2022全新的节奏好吗，张雨农故作完美